我反正30多年啦，我喺呢度啦。 传说只为度量衡， 即系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问题。我系台即系新北市嘅即系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大家好，歡迎收睇《鬱敏踩場》。今天是2022年8月4日，咁喺8月1日星期一做踩場嘅時候咧，就即係我哋已經預告咗喺8月2日咧，呢一個深夜咧，呢個佩洛西啊，即係美國眾議院嘅議長咧，啊，呢個 speaker。就會去到台灣，講明嗰個落機嘅地方係松山機場。OK， 咁我講嗰啲全部中曬嘅，咁但係唔係我叻，常識嚟嘅啫。有啲人仲話啊，邊個機場落機都未知咁，我就話咗俾你聽係松山機場，軍用機場嚟嘛。佢一邊係 OK， 係嘛？來去自如啊，唉，真係。嗱，當時我就話共產黨會點做呢，啊，三個方案，一個就係佢哋成日講嘅半飛，屌你真係嚇，揾啲解放軍軍機啊，就喺呢個佩洛西嘅專機嗰度半飛，咁即係點啊？人哋俾你半飛，咁啊美國嗰啲軍機係留嘅，係嘛？咁呢個可能性，結果冇啦，係咪？咁又當初喺大陸吹出嚟嘅就係話會揾軍機半飛嘅，啊。即係攔截添啊，半飛攔截添啊，犀利啊，仲要咁就唔好講胡錫進呢個柒頭啦，係咪？屌你咪直情消滅人哋航空母艦嘅艦隊，仲要屌你咪打佢落嚟，用導彈打佢落嚟。如果你台灣嘅軍隊夠膽即係射飛彈，你就大鑊咁啊！哇，即係屌你直情係，所以我話呢條友係傻嘅，係咪？咁而家證明佢係傻啦。好啦，第二個方案就係、是。好似阿胡錫進咁講啦，你係即係發動一個軍事嘅攻擊，係嘛？打佢架飛機落嚟，屌你真係！咁呢個又係冇可能啦。咁之前有啲評論就話：，佢應該唔會咁做。我哋唔係斬釘截鐵話俾你聽，係冇可能嘅。OK， 因為你會打仗嘅，你而家係唔夠美國佬打嘅。講完啦 ，OK， 講咁多都費事，係嘛？你揀第三項就係搞台灣。系咪？咁我都提過啦，台灣咧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個經濟對大陸咧構成一個依賴，係咪？最大嘅貿易出口國咧就係中國大陸，你每年咧係順差嘅，個貿易順差數字係超過1000億美元，係咪？嗱，大陸佢可以唔同你做生意嘅，譬如佢禁運。即係禁止你啲產品進口，咁你又制裁翻佢，軍禁止佢啲產品進口，咁啊大家都唔做生意，咁但係你就唔見咗1000多億，係咪？所以佢咪搞你咯。嗱，而家啲食品，屌你唔准進口，係咪？跟住就下一步噶啦，煲煲嚟噶啦，係咪？呢個第一，你個經濟對佢構成一個依賴，嗱佢就喺呢樣嘢度搞你啦嘛。而家好明顯就係，係咪？佢最多係做呢啲嘅啫嘛，同埋。就軍演啦，呢、這個軍演今次咧同以前嘅軍演咧好唔同嘅，佢係鎖台嘅，封鎖你台灣。你睇到呢個圖就知道，佢個軍演有6笪地方，係嘛？都當然啦，都係喺啲台灣海域以外嘅 ，OK 係嘛？即係而家嗰啲導彈射嗰啲目標咧就唔係向你，即係佢會向住你台灣島，但係個目標咧即係校正個目標到嘅地方就唔到你台灣嘅 ，OK。在台灣海峽，台灣海以外咧， 因為你睇到呢度周邊咧，嗰邊係太平洋，呢度就東海，係咪？嗰度係南海，你老尾結果咪有啲飛彈咪落咗去日本嗰度咯，係咪？日本咪抗議，遲早擦槍走火嘅。咁但係呢一次台海危機咧，即係有人係覺得唔嚴重，有人係覺得好嚴重喺台灣嚟講，係咪？咁我哋睇翻啊，呢個係講日本嗰度啦，就話中國今日發射五枚導彈，彈道飛彈就落咗日本專屬嘅經濟區，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表達強烈抗議，係咪？咁老實講啊，你共產黨還掂都係啊，吳家燦收翻釣魚台啦，係咪？咁釣魚台擺喺度做咩咧？係咪？即係呢啲咧，就話俾大家聽，分分鐘就會擦槍走火。嗱，台灣咧就好命嘅，因為你呢個台灣島、台灣海峽咧，那個戰略形勢非常之重要。當年老蔣真係好嘢嘅，講啊講，一唔到你唔服，係咪？如果當時佢喺內戰節節敗退，屌你咪要走咗海南島，咁啊而家瓜柴你，而家冇咗個即係中華民國，台灣亦都玩完，係咪？即係你台灣島內嘅人，你即係諗翻轉頭，係嘛？如果當年唔係蔣介石啊，呢個中華民國政府撥遷台灣啲軍隊啊，係嘛？同埋搬咗好多黃金啊，咁去到台灣，係嘛？就以台澎金馬做呢個反共復興基地，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反攻大陸，係嘛？咁呢個所謂海上長城嗱，就是、個戰略地位幾咁重要。仲有當時仲同美國有正式嘅外交關係。有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台灣中華民國的即係安全啊，美國有責任去即係維護嘅，因為兩個係有外交關係，而且簽訂咗個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嗱，而家喺台灣講親中國，你就中國中共同路人噶啦。但係嗰陣時嘅中國係指中華民國啊嘛，係咪？喺1971年之前，1949年至到1971年，係咪？中華民國仲係呢個聯合國嘅安全理事會嘅成員，係嘛？中華民國亦都係聯合國嘅創始國之一，係嘛？197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咗中華民國喺呢個聯合國嗰個中國席位取代咗你，佢啊叫做屌你重返聯合國添啦，係嘛？無恥到係嘛？你幾時翻過去啫？屌你係咪啫？係嘛？所以呢個1971年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有一個關鍵，1979年是另外一個關鍵。嗱，講起呢一筆咧，你而家佩洛西訪問台灣，你叫串訪係嘛？咁當年呢、這個金里奇又係美國眾議院院長，25年前係咪眾議院嘅議長金里奇？嗰、那個係共和黨嘅，咁佢訪問台灣，你唔話佢串訪係咪？嗰次係見李登輝，係嘛？同埋嗰次逗留時間咧，就冇而家呢次佩洛西咁長添，係咪？咁你唔話佢串訪係咪？咁對人係咁發一紙聲明，咁抗議下係咁多嘢咧。哇！今次喊打喊殺，話要打人架飛機落嚟啊，又話必要有軍事行動啊，如何啊？大家睇到啦，係咪？而家咪得啖笑咧，即係而家你就不即係又再一次露底啫嘛？屌你媽喊打喊十日，屌用咩？係咪？屌你真係！結果呢是吧？結果你會令到美國和西方陣營覺得你這個這樣野蠻的國家大佬他不可以繼續跟你做朋友的了，我告訴你，你以為你很有趣，除非你贏了，是吧？好了，在1971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那個時候跟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如果按照今日嘅邏輯，你又要軍演啊，蔣介石係嘛？喺大陸沿海軍演係嘛？同埋即係用一啲侮辱性嘅言詞去批評呢一個尼克遜啊？嚇嗱嗰陣時咧，蔣介石就係個政府發表強烈嘅聲明，咁啊。嗰陣時仲即係有好多文章寫就話呢個就係成個世界嗰個姑息嘅逆流嘅對共產主義，最多就咁啫嘛。你今時今日你中華民國喂係弱者，當年就算只係得台灣笪地方嘅時候，你一去訪問中國大陸嘅時候，咁蔣介石係咪好似你今天中國政府嗰個表現咧？唔係啊嘛。所以你文明同野蠻嘅分野就係咁啦，係嘛？嗰個都係獨裁者嚟㗎啦。 斯文過你，有風度過你九倍啦！屌你咩？你冇學識冇水平，冚家產基本上就垃圾。睇翻就知噶。好啦，而家你就軍演。好啦，軍演封住個島嚟軍演，個目的係咩咧？而家喺度點樣跌落地啊？執翻扎沙就話嗱，而家咧就係佩洛西訪台啊！我哋而家咧就係、是、啊教訓佢。屌你！警告你。美台不得勾连，美台勾连喎，屌你真系系嘛？而家你总之当咗成个中华民国都系台独噶啦，而家变咗系咁，屌你咁，咁你咪即系赶咗成个中华民国嗰啲人，原本有啲话自己系中国人嘅，佢都支持台独噶啦，老实讲，系咪啊？嗱，我哋睇翻嗰个所谓军演啦，系咪？嗱，解放军喺8月4日嘅中午12点，或者今日咧，至到下个礼拜日。即係7日嘅中午12点，就會喺台灣啊周圍，即係海空啊，即係個海域同空域啊，就劃一個所謂六大區域。呢個實戰嘅即係演訓啊，就選擇喺環島六大區域啊嘛。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就所有演習期間咧，嗱呢個實彈演習嚟嘅係嘛，有關嘅船隻飛行器不得進入。有關的海域和空域，所以現在影響到一些民航班機，一定的，是吧？貨運又受影響的，必然的。所以如果打仗呢，其實大家都大鑊的，說一說，是吧？你以為很有益嗎？是吧？是吧？那另外呢，就，這裡的就說，解放軍東部戰區陸軍部隊禮拜四晏晝1点就在台海實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訓練，對台海東部特定區域進行精確打擊。嗱，呢個東部咧係台海東部，唔係台灣島東部，台灣島東部炸到嚟㗎啦，打㗎啦，嗰個就係係嘛？咁啊，取得預期效果。嗱，呢個官方嘅講法啦，係咪？咁跟住咧就話解放軍會喺近日就喺台島周邊組織遠火射擊啊，同埋常規導彈試射。嗱，而家全部都係演習嘅啫。OK， 嗱，台灣嘅國防部咧就就話咧呢個有喺即係今日晏晝即係1点56分嘅時候咧，就解放軍已經發射咗多枚東方彈道導彈啊。咁而呢個解放軍嘅東部戰區啊，即係之前喊打喊殺嗰、那個啊，即係話即係一收到命令就即刻喐噶啦。咁啊，嗰、那個東部戰區就話咧，解放軍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啊，喺禮拜四晏晝就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多區域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精準命中目標。檢驗了精確的打擊和區域拒止能力，整個實彈發射訓練任務圓滿完成，解除相關海空域控制。咁即係呢個啊，就係講今日啦。咁就要到禮拜日喎，係嘛？嗱，我話俾大家聽咧，呢種咁嘅所謂鎖台演習咧，會持續落去嘅。啊，即係話喺禮拜日之後，而家話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係咪呢四日？之後啊，即係未必接住去啦，跟住落嚟一定係會持續落去嘅。呢、這個所謂報復式嘅鎖台軍演，呢、這個報復就係報復美國啊，容許呢一個佩洛西串訪台灣，縱容台獨。咁所以而家呢種咁嘅做法咧，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啊嗱，我哋而家就係要警告。啊！警告呢個美台勾連啊，就係咁啦。咁但係台灣國防部咧就即係今日有一個聲明啊，我覺得講得幾好嘅嚇，即係個新聞稿啊。台灣國防部、中華民國國防部，佢針對中共喺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實彈演習，意圖改變現狀，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不理性行為，國軍將持續加強戒備，各級部隊於日常演訓之長區正常運作，嚴密監控台海及外離島周邊敵情狀況，適切應處。國防部強調將秉持備戰不求戰的原則，更以不升高衝突、不引發爭端的態度， 三軍協力並運用全民總力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及主權領土完整。嗱，你睇到呢啲國防部，即係中華民國國防部呢啲咁嘅聲明，同你冚家產解放軍嗰啲國防部嗰啲聲明，喂，嗰啲就殺氣騰騰，人哋呢啲係有理有節，係咪？備戰而不求戰，係咪？我唔係我求戰，我備戰，係咪？但有戰爭嚟嘅時候就不備戰，嗰個備咧就係躲避嘅備，不備戰，係咪？備戰預備嗰個備，準備嗰個備就做緊啦，係咪？但係如果打到嚟嘅時候要打嘅時候就不備戰嗰個逃避嗰備，唔會逃避嘅 ，OK？ 而家做好準備，亦都唔會逃避。屌人哋呢啲真係係咪？你真係打邊度同打屎忽啲水準，即係質素，你咪優劣立判。休息一陣。